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欢迎大家收听一剧之本啊！咁啊，我哋继续同大家分析同埋介绍好多唔同嘅剧本嘅。咁啊，小弟系冯杰啦。咁啊，靠我一个唔够嘅，当然仲有好熟悉戏剧嘅两位啊。咁就分别系黄晓初阿初同埋阿陆古树啊何敏文嘅陆古嘅。 你咁 讲 即刻好 惊 啊！ 几多人踩我哋台啊？ 边有啊？冇听过。咁啊，今日我哋讲个剧本都。应该好受欢迎啦，好似我哋节目咁受欢迎啦， 系嘛？如果好似我哋节目咁受欢迎，咁就唔系咁受欢迎嘅 咯。你影响咗人哋嘅剧本啊！咁样讲， 我讲我哋嘅目标嚟嘅，我哋嘅目标嚟。 好， 系啦。咁啊，上次都预告过啦，就系、是。周星驰啊，星爷嘅少林足球， 系 啦，咁啊，大家都应该好熟啦，唔使阿初讲古仔都得啦，今日 系啊，唔讲古仔，可唔可以唔讲古仔啊？ 唔得， 真系可以嘅，其实我系咪咧？ 你问边度啊？ 简单啲讲， 哦，边度得唔得啊？ 唔得 ，OK， 咁我哋讲啦。 哇，呢个都犀利喎！嗱，呢一个少林足球嘅电影啊，编剧系周星驰啦，同埋曾锦昌，咁啊，佢系荣获呢个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男主角，同埋最佳导演嘅， 系 最佳电影都系噶， 最佳电影都系添， 系啊，哇！系作为一套喜剧可以咧囊括呢咁多个大奖，系相当之困难噶。 佢都有提名到最佳编剧嘅，不过就最后输咗俾阿男人四十，但系都唔简单啦。咁但系啱啱阿陆姑就讲到。作为一个喜剧，佢喺呢一个咁大型嘅颁奖礼入面攞到呢啲大奖系好难，即系你觉得系咪因为喜剧本身嗰个质地个问题咧？ 其实系我觉得如果简单啲讲就系、是。其实入到一个提名名单啦，就已经系你有某个水平㗎啦。咁、你要喺再中间再揀一个最好嘅出嚟咧，你系真系同啲正剧嗰啲去硬撼嘅时候咧。你往往就係會覺得你呢啲劇本咧，或者成套戲啦，啲喜劇啦，你個深度唔夠咯。即係你可能結構各樣嘢都做得好好啊，但係你始終礙於佢係喜劇嘛，即係佢一定要係用搞笑形式或者係嗰類嘅嗰個方向啦。佢一定係要睇一啲問題啊，或者揭示一啲嘢嘅時候，佢係唔可能去到太深入啊，即係會有一個限制喺度啊。咁令到你當你睇一個戲，所謂我會叫做一個精神嘅。高度或者厚度嘅时候啦，咁佢其实就喜剧会系输蚀啲嘅。咁、所以我哋亦都会见到咧，喺好多嘅颁奖礼咧，虽然奥斯卡同埋香港嘅电影金像奖就冇咁样分嘅，但系有啲颁奖礼咧，佢会将正剧啦、悲剧会分咗一个 category， 另外咧就系喜剧、闹剧有另一个 category 咁去颁奖嘅。咁、我冇详细研究过系点解啦，但我嘅理解应该系咧，佢都系想俾翻啲公平啲嘅机会啦，呢啲喜闹剧嘅艺术工作者一个即系表扬佢哋。机会咁，但系琴日咧，我其实咧做呢个 research 嘅时候咧，我就发现咗原来喺你最佳编剧呢一栏咧系冇咁样分嘅，就算系金球奖啦，或者我哋香港嘅剧协嘅颁奖典礼啦，即系舞台剧界嘅系啦，嗰、那个咧佢哋其实喺最佳作品啊、最佳导演啊、最佳男女主角、男女配角都有咁样分开两个 category 嘅， 即系悲正剧同埋喜闹剧咁样分。 但系咧，原来最佳编剧咧。就系、是、要真系硬撼喎，喜闹剧同埋系啊悲情嘅硬撼嘅，咁嗱我就突然间觉得唔通真系剧本系唔喺，但系冇可能嘅，我就姑且咧就真系睇咗香港电影金像奖嗰边嘅颁奖嘅历来嘅名单啊，最佳编剧，咁佢咧今年系第34届啦，即系之前颁33届啦，咁我睇过个名单最佳编剧呢一栏咧。以往只系得四套，可以话叫做喜剧啦，其中仲要系包咗一个《志明与春娇》啦，即系我都当埋佢系啦，先咗四套系就攞咗呢个最佳。 仲有边三套啊？仲有边三套系攞咗最佳？ 仲有边三套咧？就系《表错七日情》、 《 错点鸳鸯》同埋一出叫《三人世界》。而呢个《三人世界》嗰年咧，其实咧只不过系打成平手嘅啫，因为佢系。 同年咧係頒咗兩個最佳編劇嘅，另一個係《胭脂扣》。咁、所以真係要喜劇贏過正劇去攞呢個最佳編劇，其實真係係好困難嘅。 三十三年啊，有三套。 係啦，咁。我就唔明點解即係編劇啦，即係唔去爭取下呢一個都應該要分開啦。 即係我哋平時咁中意睇喜劇啊，覺得好笑、好開心，或者都覺得個劇本好嘅，但係都好似上唔到呢啲大型頒獎禮嘅、 所以正如少林足球啦，佢嗰屆佢攞咗好多大獎啦，但喺編劇呢個欄目咧，都係輸咗俾一套正劇啦，《男人四十》啦。 咁我哋今日就睇下究竟呢个少林足球系咪真系咁好啦？我哋即系当然我哋就觉得佢好好啦，大家睇完都好鍾意啦。咁但系喺分析佢嘅编剧嘅剧本上面，究竟有啲咩嘅结果出到嚟呢？咁不如我嚟唞一唞，咁啊转头翻嚟又试下讲一讲少林足球呢个故仔啦。 又嚟啊！ 系啊，等你啊！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我翻到嚟一剧之本啦，咁啊，阿初等紧你，少林足球交俾你。 你记唔记得少林足球一开始咧第一场戏系咩嚟噶？ 唔记得，等你讲。 唔记得， 我记得啊。 你记得，你讲。 哎呀，真系。 因为我好欣赏你第一场戏 啊，好紧要噶。 佢呢场戏系其实系一两分钟到嘅啫，就系讲啊年轻嘅嗱，我唔记得佢个 黄金油角系嘛，黄金油角 总系谢贤同埋孟达嘅年轻版啊。咁咧就系啊，即系年轻嘅谢贤啦，佢咧就系去俾张支票， 系喺更衣室， 系啦更衣室嗰度咧就俾张支票啊，即系年轻嘅吴孟达啦，就系、是、想收买佢踢假波咁样嘅。 系啦， 咁啊呢个年轻嘅吴孟达就话：你当我系乜嘢啊？我系黄金右脚啊！ 死都系同男度，惊你唔知道。 佢话：你以为我会做啲咁嘅事？你咪想陷害我定点样啊？咁好嚣嘅佢嘅态度。咁嗰、那个年轻嘅谢贤呢就 咁 啊係啦咁好啦唔好意思啦咁我就走。咁佢话喂你企度。咁跟住呢就行过去喎呢、這个年轻吴孟达就攞咗张支票。咁而呢个时候呢呢、這个年轻谢贤呢就啱啱系压低咗个头即系想攞啲嘢咁样嘅时候。咁呢个黄金右脚呢系直情系将个鞋底呢就系 踩 咗落去个头嗰度。咁样就系完咗呢一幕㗎啦。系即系分零钟到嘅戏，但系咧已经好精准咧，将两个角色咧系 表 咗出嚟啊，同埋佢哋嘅性格啊，已经系出咗嚟啊。咁我觉得，尤其是对电影嘅编剧嚟讲咧，系好重要啊！呢啲技巧即系好准确、好少嘅篇幅咧，已经好精准咁样将啲人物关系啊、佢哋嘅性格啊咁样就表露咗出嚟。 接下来都有少少嘅就系讲啊，黄金右脚射十二码，跟住踢咗个波上看台， 系啦， 跟住就翻嚟现代啦。 唔係咁就專登啦，咁就專登係踢個波上看台啦。但係最重點係佢第一佢打假波就踢咗上去嘛。第二就係跟住就群情洶湧啦，因為大部分人都係支持呢個黃金右腳而嚟噶嘛。卒之就竟然喺咁重要嘅關頭，佢就係射咗個波唔知去邊啦，就冇入到啦。咁跟住觀眾就鏟落嚟個球場度，然之後就係 牛 跛咗黃金右腳，咁就係。呢個跛咗嘅黃金右， 仲要最後係要見到嗰個年輕嘅謝賢喺度笑， 跟住一邊行就變咗大嘅謝賢， 係啦冇錯。 嗰個我記得我喺戲院睇嘅時候，覺得哇嗰個做得好靚 啊，係啊係啊， 似樣啊， 係啊係啊，咁啊做得好好啦嗰個，咁好啦就已經係去咗二十年後呢一個強雄，即係呢個阿謝賢飾演嗰個角色咧，就係俾人訪問緊啦，你哋魔鬼隊咁勁，有啲咩成功秘訣啊咁啊，咁謝賢就成功秘訣好簡單嘛，我咯。边个系领队啊？咁嗰个就系成功秘诀啦。跟住第二样嘢就系有记者咧就问咗个问题啊，就系话啊咁啊廿年前咧听讲有个唔知咩打假波啊乜物啊黄金右脚啊嗰啲，咁呢个强雄就即刻就你边有冇管过咩呢啊？咁就冇呢件事啊，就唔答佢啦咁样。咁翻到入嚟咧，我哋就见到黄金右脚啦，真系吴孟达啦。咁吴孟达而家就系做咩咧？基本上就系做清洁嘅啫，咁就揽住几个波入嚟咁样啦。就呢个自然就因为有人提起二十年前呢件事，咁佢哋已经有啲嬲嬲地噶啦。跟住就话：咦，我只鞋又污糟咗，咁就出现翻就系阿 Lucretia 头先提嗰个就系咧，就系阿而家就系阿谢贤就将只鞋咧就踩咗落去阿吴孟达个头度，因为吴孟达就仆咗喺地下度嘛，然之后就话我自己嚟抹得啦，咁样就踩住佢个头嚟抹自己只鞋咁啦。然之后基本上就系同阿吴孟达讲：喂，我而家炒你啊，你走啦。咁啊，吓点解无啦啦咁多年你而家先炒我？我今日唔高兴咯，我炒你咯。 你唔驚我將20年前嗰啲嘢講晒出嚟，喺呢個時候就係在場所有人就突然間全部人自己閃咗去嘛。係好得意㗎嗰個鋪排，好簡單兩場戲㗎咋。咁然後所有人就閃走咗，然之後就話過咗廿年啦，你知唔知點解我廿年要養住你啊？第一樣嘢就係唔好俾人知道嗰件事啦。第二樣嘢過廿年啦，而家你講仲有文信啦，你睇下你個身仔黃金右腳，你走吧啦咁樣。咁因為一路呢個黃金右腳都係同阿謝賢講，你可唔可以俾對波我？但係其實我得㗎啦，我 ready 㗎啦，過咗廿年係咪？我 ready 㗎啦咁樣。咁但係謝賢當然就唔收佢啦，咁就叫佢走啦。呢個黃金右腳吳孟達就當然係好灰咁啦。阿峰哥就喺條街度一路喺度行啦，即係遇著咧就係啱啱喺呢個時代廣場，應該好似係上海嘅時代廣場。咁啊望住就喺度現場直播一場球賽咁樣啦。咁佢就望住個球賽咁啊，嗰啲人就可能係踢得唔係咁好啦。喺呢個時候就聽到有一個人突然間有把聲就係波並唔係咁樣踢嘅咁樣，咁佢邊個啊咁樣就係有一個就係有兩大嚿垃圾，就係喺呢兩大嚿垃圾上面咧抹緊一個一字馬嘅呢個啊周星馳就講話，我話波並唔係咁樣踢嘅，咁啊應該點樣踢咧？腰馬合一咁啊！呢個吳孟達聽完之後就係覺得係戇居啦，喺度飲住啤酒。喺呢個時候咧就係呢個咁樣嘅研究生咧就係介紹自己，就係我咧就並唔係一個普通嘅執垃圾嘅人，我係一个研究生，我系呢个酝酿少林嘅武术嘅，咁就派咗张用废纸写嘅卡片俾呢个吴孟达啦，吴孟达睇一睇就塞咗落去个啤酒罐度，你算系咩啊？咁就抌落去阿周星驰嘅身上面啦。 周星驰话佢咩跛嘅都系练功夫啊定咩？ 系啦，你唔需要系啦， 跛咩跛咁，跟住就 掟佢啦，系嘛？咁跟住周星驰就呢个咁嘅啤酒罐跌落嚟嘅时候，呢个周星驰就起脚就踢走咗个啤酒罐，就变咗做粒星，叮咁样消失咗啦。咁跟住呢个吴孟达就咩？好叻啊！咁样啦， 黑鬼啊， 就走咗去啦，黑鬼啊，咁样就走咗去啦。即系原本就冇件事啊，咁但系我哋就跟住就见到，慢慢只件事就追咗去周星驰嗰度啦。咁啊，咁离开咗吴孟达啦，咁佢就攞咗啲垃圾走去卖啦，卖咗只有成两毫子啊，咁啊好犀利啦，有两毫子，再加埋就佢头先系喺嗰度门口度，有啲人以为佢系黑食嘅，咁就俾咗三毫子啊，咁身上面就多咗三毫子啦，好嘢咁样啦。咁佢就攞住呢几毫子就行过有一个甜在心呢个馒头店咧，就见到有一个女仔就阿梅咧，就喺度猜紧面粉嘅。咦，佢见到佢，咦犀利，即系佢应该系一见到佢就系太极手势，应该系识功夫嘅，就见到佢咁样就好犀利啦，惊为天人咁样。然之后就突然间就唱起山歌嚟嘅，咁就同佢讲，我一路喺度赞佢，咁样就喺度唱啦。咁呢个阿梅就即系你黐线噶嘛，你唔好唱歌啦，做乜鬼嘢咁样？你系咪傻噶咁啊？咁到最后咧，呢个周星驰就同佢讲话，我要买你啲馒头啦。但系咧，你嗰啲馒头真系好好食啦。咁佢已经食咗两个啦，几千个，五毫子一个，但系身上面佢就只得五毫子，咁啊俾咗五毫子佢啦。同事佢就话：，我呢度有对鞋，都值个半银钱嘅。 名贵波鞋， 名贵波鞋，但系烂晒啦。 穿咗窿嘅波鞋。 咁我而家就攞多你两个馒头，咁啊好唔好？咁啊阿梅就话唔好咁啦，好快人快语咁啦。但系到最后佢亦都系就咁就走咗去啦。咁然之后就个老板娘走出嚟啦，就话：，喂，嗰个人啊攞咗啲馒头俾咗钱咪噶？阿梅喺呢个时候竟然答咩啊？系俾错啦。咁其實冇收到錢㗎嘛，咁嗰對舊波鞋亦都係抌咗落個垃圾桶度呢，就收埋咗㗎啦。咁呢呢一個版本呢就係我當年睇嘅時候嗰個版本嚟，但係後來就出咗一個 director's cut 呢，就喺呢度呢就係有一場就係象爆定㗎嘛，我唔同意呢位小姐嘅講法。 唔係傻嘅先至喺度 啦，就係頭先呢位嘅先生佢熱情奔放，我都為之感動，我呢個 moment 要爆啦，就突然間喺度唱歌嘛。然之後身邊就其他嗰啲人全部都加入，就突然間一齊唱歌跳舞噶嘛，就有场咁嘅戏嘅，就呢场戏喺我当年睇个版本系冇嘅，后来有个 director's cut 系咪真系电影 电影 画嘅时候系冇， 上画嘅时候系冇呢场嘅，后来 过咗一排，跟住过 咗一排先加翻呢一场嘅。 OK OK， 咁就系有件咁样嘅事嘅，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啦？咁就总之就系过咗呢件事啦，周星驰就咁啊跑走咗啦，就冇件事，对鞋又俾人抌咗啦，咁佢就。带住咁嘅心情就去揾佢个大师兄啦，大师兄啊铁头功阿王阿飞啊嘛， 阿飞 啊我谂到啦，点样可以发用呢个少林武术？阿王阿飞就同佢讲：你嘥气啦，而家咩年代啊？发扬少林武术，你知唔知我喺度做乜嘢噶？喺个夜总会度，基本上都系打杂嚟嘅啫嘛，你唔好玩啦。咁啊，铁头功而家仲有咩用啊？你话俾我听啊。咁啊，铁头功真系有用喎，佢就系、是、嗰、那个老板一嚟到就即刻攞个啤酒樽就勾落佢个头度啊嘛。佢每日个铁头功就只系得翻一个咁样嘅。 佢話咁多年嚟冇荒廢過啊嘛，直情 跟住 成日都話俾人係 就坑落嚟 爆樽 嘅，每一日嘅。 功用就係咁樣啦。咁呢個老闆問佢點啊？你又諗到啲咩竅啊？咁樣佢喺呢個時候就原本話周星馳嗰條竅用唱歌跳舞加上少林足球係唔 work 嘅。喺呢個時候佢就即刻同個老闆講話：我諗到條竅啊，就係少林功夫加呢個唱歌跳舞咁樣。喺呢個時候就突然間就係好經典嗰場啦，就少林功夫神嗰場啦，係咪？呢個係當年套戲完咗之後，所有人都最記得嘅一幕嚟嘅。咁就有場咁嘅戲啦。咁咪就喺嗰個夜總會嗰度喺度唱歌跳舞，下面嗰啲觀眾全部啞曬啦，擘大個口。 抌垃圾上去啦， 系啦，抌嘢上去，然之后就打佢啦，问佢铁头功啦，铁头功啦，捉住阿周星驰就掹过嚟铁头功揾人， 佢先系铁头功啊， 我先系铁头功啊，咁啊唔系啊，金刚腿喺嗰边就金刚腿啦，就系咁样殴佢啦，系啦，到最后佢哋两个就俾人打咗一餐，到最后亦都唔可以还手，因为老板就喺侧边就攞住嗰个啤酒樽仔喺度夹住啦，所以佢哋就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间讲拜拜咁，然之后就完咗件事啦。但系呢件事咧，亦都系辗转令到咧呢个周星驰咧心心不忿啊！咁就个古仔就讲咧，佢到最后就去揾佢哋，基本上啊就系报仇啦。但系佢就话 打佢嗰班人 系啦，揾翻打佢嗰班人就系话去报仇啦。但系佢就唔系话报仇嘅，佢就话我哋同你系踢下波嘅啫。个 师傅话唔可以攞功夫嚟打交嘅， 系啦，佢系踢波。咁佢就踢波咧嘅时候咧，佢就当然系好犀利啦。嗰啲人就全部都唔够佢踢，然之后就基本上就个个人都受伤嘅，俾佢踢波踢到受伤。咁亦都喺呢个时候咧，吴万达咧就路经此地咧，就原本系屙督尿嘅啫喺墙角度，点知就见到佢墙度咧就系有一个啤酒罐啊。那个啤酒罐正正系当日佢第一次见到周星驰嘅时候，嗰、那个啤酒罐入边就写住少林正宗，大力金刚腿嗰张 卡片 写成系卡片。咁佢一掹翻个啤酒罐，冧咗幅墙就系目睹头先嗰一场咁样嘅。波踢啦，嗰人踢波啦，到最后佢就哇，你呢只叫咩咩咩名堂啊？就系系啦，就系、是、少林嘅大力金刚腿，佢就话哇呢次掂啦，即系以你呢一个咁样嘅脚力，加上我嘅足球嘅技巧，咁一定系发达啦呢次。咁周星驰听到就。系、哦、少林功夫家踢波呢次掂咁样，咁佢於是就逐个师兄弟就揾翻嚟啦。嗰、啲大家都已经记得啦，就系、是、啊轻功水上漂啦，系咪有呢个旋风地堂腿啦、铁布衫啦，系咪 个个都好斗谋啦， 个个都已经好斗谋啦。咁但系咧，佢就去想办法去击打呢啲人，但系所有人都已经荒废晒佢嘅武功噶啦，系咪秒秒钟几廿万上落，点会同你玩啲咁嘅嘢啫？ 佢话自己秒秒钟上落， 系啦，佢话啦，系啦。咁但系到最后咧，就系、是、召集唔到呢啲咁嘅人啦，咁啊到最后都冇晒办法啦。但系突然间咧，唔知点解呢扎人全部人都心血来潮，就系话咁啊，都搏一铺啦。即系佢哋唔可以将佢哋嗰个所谓嘅梦想啊都放低。喺呢一刻，佢哋就决定，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啦。咁样咁就聚集起上嚟。而呢个峰哥咧就教佢哋咧踢波嘅技巧啦。咁样咁就由最基本嘅盘球啊，嗰啲假动作啊，嗰啲已经系笑料嚟噶啦。而周星驰咧净系得大力第一次喺度踢波咯，嘣个波就唔见咗啦。 有排都冇翻嚟啊！ 等一落嚟就大家喺度系咁样踩个波啦。我哋要踢波，咁你走咗去边啦？咁样。就一齐喺度，咁有一扎笑料啦。到最后佢哋就真係深刻就练成咗啦。我尽量就大家都睇过啦，我就好快咁讲啦。咁就练成咗啦，就去参加呢个比赛啦。到最后就去报名啦。原本报名就都唔俾佢报 嘅。一定要讲嗰、那个，佢係搵咗一队同佢哋去。 哦，系系 维修员 都系嘅。之前嗰队咁样嘅恶霸啊嘛，嗰啲咁样嘅黑社会啊嘛，就搵咗嚟士巴拿嗰个亦都系好重要一场啦。因为到最后最重要嘅，除咗系嗰个笑料之后，就系、是、因为佢哋其实得六七个师兄弟啫嘛，到最后就系嗰扎人就系同我哋踢完波之后咧，就系、是、话你可唔可以俾我加入你队球队啊？ 同埋嗰班师兄弟亦都系嗰场咧，俾人哋狂打之后咧， 系啦， 系终于喺 激发咗你嘅个隐藏咗嗰个能力， 终于 翻晒 啦， 系啦，咁你就能力翻晒嚟，然之后就可以参加嗰个足球赛啦。咁原本唔俾佢参加嘅，但系阿 嗰 个 有强雄去主持嘅嗰个足球赛嚟， 因为佢去到就话我唔可以俾你参加嘅，咁啊吴万达就问阿强雄，佢哋话唔俾我参加，但系应该系公开赛嚟，咁啊咩人都参加得嘛，咁啊强雄就话：诶，唔系，系我咧，就系、是、呢个足协嗰个主席，我话边个参加得，边个就参加得。咁佢话：咁你嗰队咩波啊？咁就见到一扎咁样嘅废青，喺度一扎奇人。哇！呢队极品嚟，我想睇你有冇钱俾报名费，我帮你俾。咁就帮佢报咗名啊嘛。然之后到最后亦都话：哎呀，咁啱我对鞋又污糟咗，咁点算咧？呢、这个周星驰走出嚟，咦？搞清洁系我强我嚟，我嚟。咁啊，成班人就竟然系攞佢啲鞋玩玩下就走，冲一冲门口就唔见咗。咁呢个强雄亦都系 露出咗只穿咗个袜噶嘛，咁就一个咁样嘅场口啦、嗯。到最后就佢哋就开始就参加呢个比赛，咁亦都喺呢度咧，佢哋就慢慢咧就咦有啲名堂咯，亦都系打咗两三场打得好咧，亦都有赞助商啦，有赞助商啊可以俾啲鞋佢，亦都喺呢度，因为周星驰系应承咗就系话，咦我出名啦，第一次佢就走去带佢去一个高级嘅嗰啲商场度，带咗阿梅仔入去啊嘛，带咗阿梅仔入去个高级商场度就话，我有一日咧我成咗名咧一定会报答你嘅，我就会佢问佢要啲咩啊嘛，咁呢个阿梅就话我要一对波鞋啫，唔多，到最后真系有赞助嘅时候，佢就真系送咗对波鞋俾阿梅啊嘛，阿梅就开始觉得，咦我应该要做啲嘢咯，因为阿周星驰猛咁赞佢，你先追孝得咁样，就猛咁赞佢好靓咁样，佢就走去美容啦，系咪又着到鬼火咁靓啦，系咪咁嗰个化妆再加埋嗰两块床板喺个膊头度，嗰个就原本就系真系一个笑料嚟嘅，但系去到嗰个位咧，亦都阿梅就表明个心迹啦，就同阿周星驰讲我好中意你啊，咁啊周星驰同我都中意你啊，咁啊咁我哋系咪爱情啊？咦周星驰听听下就咦唔系、啊，我系中意你啫，但系我哋嗰个唔系爱情咯，佢先发现咦原来出事啦咁样， 表错情啦， 系啦， 表错情啦，咁啊唔知点算啦，而呢个阿梅就即系一路都继续啊扮冇嘢啦，但系其实佢系暗地里伤心啦，咁啊好快我哋就已经讲到去决赛啦，喺决赛最后一场比赛搭巴士去比赛之前咧。就是呢个阿周星驰去到呢个甜菜心馒头店、就即刻落车啦，想揾阿梅啦，佢问阿老板娘阿梅去咗边啊，佢死咗啦咁，点会死咗啊，佢俾我打死咗噶，冇理由阿梅佢武功咁高强，点会俾你打死咗，一锤就打烂咗， 一定死得好冤枉嘅， 系啦，咁到最后呢个老板娘即刻变晒脸啦，哦唔系，你有咩事揾佢啊咁啊，冇，其实因为咧佢咧最近整嗰啲馒头，我哋叫甜菜心馒头店啊，佢嗰啲馒头全部都有苦有咸，咁啊点搞啫咁样，咁到最后阿周星驰就。试下佢嗰啲馒头啦，就发现咧啊系，真系又苦又咸，咁就原来系咧就系、是、阿梅咧就喊住咁整嗰啲馒头，咁所以佢就真系感受到阿梅有一个咁嘅伤感啦、嗯。到最后佢就继续着住佢嗰啲有赞助商嘅波鞋，咁就去打比赛啦、嗯。当然呢个魔鬼队又打晒针又食晒药，咁样就好劲啦。而且足协、足总、球证、旁证全部都系阿强雄嘅人嚟，所以嗰场波系冇得打嘅。咁啊一路咧就逐个就受伤啦，系、咪？咁首先就冇咗个守门员啦，李小龙咁样啊擒拿手嘅守门员啦，跟住。其他人各自都受伤，打咗半场，因为阿强雄就话诶。赢波咧就唔一定要入球先至赢波嘅，咁就系要想办法用呢个咁嘅方法，就系、是、令到嗰啲球员一个减少啊。 佢唔够七个人咧，就好似 系啦， 最少 好似八个人啦，唔知几多个人啦咁样。总之去到下半场啦，就一出嚟就系呢个铁布衫就走出嚟，系啊田鸡就走出嚟就话佢唔知顶唔顶到咧，咁就顶到真系顶到一球嘅。但系到最后咧，佢反攻嘅时候以为佢哋有机会赢咧，卒之都系俾对方个守门员好犀利咁样就救到个球啦，半龙门啦系咪？咁就解决咗嗰一球。到最后亦都最后一个伤兵亦都出现咗啦，佢哋真系唔够人啦。球证同佢讲：哎呀，冇得打咯。而喺呢个时候，所有人都已经祝贺强雄啦，赢咗呢场波啦嘛。点知喺呢个时候，阿梅就出现啦。阿梅就走出嚟话：我嚟守龙门。咁啊，吓唔系啊嘛？你系烧起支火先吧？ 因为佢仲要剃咗个头噶。 系啦，佢话咁样方便啲啊嘛，咁样。同埋喺呢个时候，佢就话：你睇下，你对波鞋都烂咗啦，着呢对啦，就攞翻嗰对旧波鞋已经补好咗嘅。 就梅攞翻对旧波鞋。 系啦， 即系佢系周星驰抌咗嗰对波鞋。 系啦，咁到最后阿梅就。真系叫我不负所托啦！佢就用太极嘅方法就接到个球好劲嘅波啦，而且就以太极嘅手法将个波抌咗出去，就加埋大力金角腿就有一个旋风式嘅一球波，咁就将基本上将成个龙门摧毁咗嘅。我唔理你点搬都，我连个龙门都摧毁埋啊！咁样咁就赢咗个场波，到最后1-0啦。强雄亦都俾人捉咗，因为有禁药啊，有剩啊咁样。到最后咧，呢对。情侣功夫嘅组合呢亦都系风魔全球，就系用 上埋 Times Magazine 啦， 就因为佢哋用功夫去玩唔同嘅运动呢，亦都系赢晒，咁到最后个古仔亦都系全城功夫啊，由一开始周星驰好似半讲笑咁讲啦，你諗下如果佢懂得铁砂掌佢拍车唔使咁辛苦啦，佢如果懂得轻功佢又唔会扇蕉皮啦，佢懂得独孤九剑嘅话佢啲剪嗰啲树就会简单好多啦，咁样到最后就真系啲人全部都系咁，都系追巴士追唔到，有轻功跳上去咁样，咁全城功夫个戏就完咗喺呢度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一劇之本啊，今日讲少林足球。哇，呢一个劇本呢，我最想就问一下，头先阿初都有提到，咪有个位呢係周星驰唱歌跳舞，跟住有个帐爆出现咗。咁但係呢，佢喺第一次上映嘅时候呢係剪咗佢，即係冇出到街，咁之后再再就俾返大家睇。喂，呢一个位其实点样去解释呢？其实系咪纯粹因为商业因素？因为有啲人就会喺度諗㗎啦嘛，就係、是、啊，纯粹想你睇过嘅人咪再入去睇多次囉。其实系咪就咁简单嘅？你可以。 我諗冇咁笨嘅。即系冇导演会容许一件咁嘅事发生啦。你諗下啦，即系嗰个导演仲要系周星驰、哦嗯。即系大佬、嗯、当然都系江湖传闻啦。但系周星驰对佢自己嘅嗰个要求有几高，可能大家都略有所闻啦。即系如果我系导演嘅话，即系一定系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先至会决定嗰场唔要嘅。咁但系当然我而家我唔知系乜嘢。咁但系头先呢咪后我同阿 Lucretia 我都喺度讲，我话即系后来加返嗰场戏呢，我系觉得系完全 make sense， 亦都系即系反而系通返晒。有几样嘢系通返晒。第一样嘢呢就系嗰个唱歌跳舞，因为佢下一场就去搵个师兄，啊我諗到啦，少林功夫加呢个唱歌跳舞就 work 㗎啦，佢。即系呢一个系有一个好实质嘅动机影响之后嗰场戏。第二样嘢就系、是、其实嗰场戏系讲咩呢，就系、是、每一个人猪肉佬都有个梦想，佢系想成为一个舞蹈家，系咪？你见到阿帐爆，佢都想成为一个音乐家，佢好唔好系一件事。但系原来周围咧有好多人都系有梦想，同埋嗰个戏入边有一句被人引用得最多嘅就系、是一个人冇梦想同一条咸鱼有咩分别啊？呢句系被人引用得最多嘅喺成个戏入边嘅对白。咁所以就嗰场戏其实系完全 make sense 嘅。 咁所以就知道点解开始去剪手咗就更加难。 唔系的而且确咧，嗰场戏系有少少突然间 off track 咗。 嗱，头先我就估计啦，所以因为咧，如果你睇翻啊周星驰嘅戏咧，其实《少林足球》咧算系佢一个嘅分界岭嚟嘅，即系佢由《少林足球》开始咧，好明显地咧 系 系佢成个制作剧本啊，各样嘢咧都系会走翻向偏。偏近啲一个正剧咁样嘅形式嘅，即系会少咗一啲故意为咗笑而笑啊，即系啲胡闹嘅位啦，叫做。咁我怀疑佢可能最初，因为呢个佢第一套戏去尝试行呢条路线啦，咁佢可能会有少少担心，唔知嗰场歌舞会唔会咧就系令到有翻嗰个现象，就系好似有啲胡闹咁样嘅。我谂佢可能当初有呢个顾虑都未定啦。 我唔知啊，即系其实咧调翻转头，我觉得第一我同意嘅，成个戏咧嗰啲笑料咧系冇以前咁胡闹嘅，即系不论系嗰一段戏嘅 set up 啦，或者个演绎啊，都系冇以前咁胡闹嘅，即系为搞笑而搞笑，接你笑嗰种搞笑系唔同咗，好明显嘅。咁呢一个究竟跳舞呢一场戏点解 cut 呢，其实我哋真係不得而知。我都希望真係听下佢哋讲。但係到最后真係我要重申嘅就係话呢一场戏有返呢，我觉得係完全合理嘅。即係我真係估唔到点解当年佢会 cut 咗佢囉。即係如果大家真係冇睇过，我諗大部分人如果第一手当年知道少林足球上演话好卖座，你入个戏院睇过、你就知道我讲咩，就係、是、当年第一个版本係真係冇呢一场戏嘅。而家啲人睇返你，所有人都唔会经历嗰件事。因为所有人都真系好记得嗰场戏，因为而家除咗讲少林功夫神嗰一场之外咧，就系讲呢场唱歌跳舞啦，好多人都会睇呢两场戏咯。 系啦，但可能咧，因为我如果周星驰嘅戏嚟讲咧，我其实系好中意少林足球嘅，我怀疑就系因为咧，可能佢系少咗呢啲所谓嘅胡闹嘅场面，对我嚟讲咧，可能反而我会开始中意，觉得佢就係頭先你所講啦，佢嘅笑位咧，佢係嚟得咧有比較上係，即係我哋上編劇課咧，佢就成日會教我哋啦。即係你有啲位做得好咧，就係、是、叫做喺情理之中，但係意料之外啊。咁、譬如呢出戲咧，你會見到有啲笑位咧，就真係做到呢樣嘢噶。例如即係佢踢波嗰個士巴拿抌出嚟啦，咁你會笑啦。但係佢即刻佢解釋俾你聽咧，佢隔離就會有個人話：一早知道呢隊波係咁噶啦，即係估唔到佢咁誇張咁解啫。即係然之後仲要佢有一個位就係、是。周星驰喺嗰度俾人哋喺度打啊，咁样啦，佢喺度地上爬啦，然之后爬执起个头盔，系嗰啲即系打仗嗰啲头盔啊，即系成个变咗战场咁样，你真系觉得哇，好搞笑，夸张啊！但系跟住吴孟达叫醒佢，喂，你做咗咩唔又去踢波？跟住话喂，而家咁样啊，你仲唔出街打仗咁啊？系啊，咁吴孟达就讲一句，佢就话。你出去比賽就係等於打仗啦。嗱，佢即係呢樣嘢就令到成件事咧，你覺得好好笑嘅嘢咧，係合理曬，而且仲帶咗多一個嘅意義出嚟添嘅。我覺得由少林足球開始咧，比較上佢嘅笑位咧，係盡量係做到呢一樣呢一類型咁樣嘅笑，符合翻一個。 正式嘅劇本啲啦。 應該話其實咧，我諗好主要係喺個表演嘅模式度、而唔係純粹係個劇本。因為你諗翻，就算係我哋講唔知咩《西遊記》啊，或者係唐伯虎點秋香都好啊，你講嗰個笑料個基本形態咧，係冇好大嘅分別嘅、但係嗰個演繹就好明顯係好大分別嘅。即係你喺以前咧，你唔會見到，即係唔可以話唔會見到嘅。即係譬如你頭先講嗰個士巴拿、電視巴拿出嚟嗰個演繹啊，嗱，已經唔係周星馳自己嘅演繹咯。但係喺個要求上面，那個戲點樣去執行呢樣嘢咧？你會見到多咗呢啲咁樣皮笑肉不笑啊！即係我唔應該咁樣講埋佢皮笑肉不笑，但係佢點樣令到嗰個位產生到個笑料出嚟咧？那個人係好認真噶，即係好真實咁做一樣其實係好假嘅嘢，但係佢個演繹係好認真噶。即係而呢一個特別喺少林足球以後同埋少林足球啦，即係你會見到咧呢一個模式咧係多咗好多嘅。就算係最近嘅西遊啊，即係你見到嗰個咩虛空公子啊，定空虛公子，我唔記得咗啦。咁啊，就抬佢出嚟，有四個孤抬佢出嚟咁啊。你俾啲飯佢食啦，咁。即係你見到嗰啲演繹，佢要求演員點樣去執行，或者嗰啲笑料係點樣出嚟咧？係個模式喺嗰度嘅轉變係大一啲咯。你可唔可以用翻以前嗰個方法去執行啊？可能都得嘅，但係而家就見到佢嗰個風格係有呢個改變咗咯。 因為我咧就聽咗阿初做過咁多集咧，咁我都會去即係嘗試用一個唔同啲嘅角度去睇呢個劇本。咁而我睇完呢個劇本之後咧，咁我會覺得係嗰件事係好工整嘅，即係無論我哋之前會講嘅係主角啦，或者係一個主要事件嘅起承轉合啦，擺翻喺呢一個劇本入面咧，其實所有嘢就好明顯出到嚟，就係、是、主角當然就係周星馳啦。咁而個主要事件就係佢要點樣弘揚少林嘅功夫啦。成件事其實個架構，我覺得就係我嘅講法就係好工整咯，唔知道大家點睇？ 我反而咧，我就今次睇翻咧，我就會喺度諗到一樣嘢，留意到一樣嘢啦，就係咧，星仔呢個角色啦，係主角啦。咁但係咧，佢反而佢高呼完成個戲之後咧，佢自己個內在嘅轉變咧，其實相對地係少嘅。佢反而係帶到俾側跟嘅人咧，係改變曬，即係個個本身都係冇志向啊，即係已經係好自卑啊咁樣。包括嗰啲師兄弟啦，包括吳孟達啦，包括阿梅啦，係咁。佢係令到所有人咧都係即係其實好似一個勵志劇咁樣啦，即係熱血曬咁樣。但係佢本身反而佢呢條線佢自己咧嗰、那個轉變啦，就係、是、相對地係細喎，即係佢係由頭到尾，其實佢都係嗰種咁正面啊、咁熱血嘅人嚟。 其實咧，你講嘅呢一個，我唔知應唔應該叫做問題啦，就係、是、呼應咗咩咧？就係、是、呼應咗你一開始講嗰個問題，就係點解喜劇好多時都會難攞。即係嗰啲咁樣嘅獎項，個原因就係咧，你喜劇咧好多時就係、是，即係佢唔係唔想啊，係亦都有陣時好難會，哇，好似好深層次啊，令到嗰個角色有啲咩嘢好驚天動地嘅一啲嘅改變啊，或者係佢明白咗個咩人生嘅大道理，係相對地比較難嘅。而家呢個戲咧就好明顯就係、是，佢去影響身邊嘅人係多過嗰個事件係影響到佢嘅。雖然如果我哋細心去睇嘅話，那個戲咧依然有一個少少喺佢自己嗰個轉變嘅。我哋見到嘅就係話，佢特別係佢同阿梅嗰個關係。嗱，我唔係話佢嗰個關係係成個戲一個主線啦。但係佢由一開始咧，佢猛咁震話阿梅，你睇下你幾靚咁啊！但係我哋所有人都見到阿梅係其實係好醜樣噶嘛，咁樣佢仲要係有一場好記得嘅，就係咧佢帶阿梅走去百貨公司度行啊嘛，跟住你睇下啲嘢幾靚咁樣，然之後就專登撥開阿梅嗰啲頭髮就望佢，你睇下你幾靚咁，但係有啲烏蠅喺度飛啊嘛，跟住佢到就係拍嗰啲烏蠅係兜巴兜巴咁拍咗落阿梅度啊嘛，然之後拍完阿梅，即係拍完啲烏蠅之後，周星馳做咩咧？抹手啊！佢自己就抹手啊，即系跟住阿梅讲咩啊？唔好意思啊，整污糟咗你。即系你谂下去到咁嘅地步，而阿梅自己又知，阿周星驰自己都知道喺度讲紧大话，佢都喺度氹紧佢嘅啫。但系呢一样咁嘅嘢辗转慢慢就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阿梅中意咗佢啊嘛。而到最后佢发现，其实我系中意你，但系我哋之间唔系爱情嚟嘅。到最后去到一个位置就系、是、阿梅佢走嚟帮佢打个长波，然之后俾翻嗰对佢唔要嘅鞋啊，就系话呢对鞋我已经补翻啦，你睇下你着紧嗰对都已经烂咗啦，我俾翻呢对鞋你啊，你可以着呢对鞋继续打波咁样。而慢慢咧，周星驰咧，我咁样描述咧就系、是、佢已净系挂住即系攞住一样嘢，就系、是、我要弘扬呢个少林武术，其他嘢乜都唔理啊。其实我唔觉得佢系话完全唔理身边人嘅，但系佢就系咁顾住喺度做一样嘢咯。因为佢由一开始佢揾嗰啲师兄弟咧，其实都有一样咁嘅嘢嘅，就系、是、喂我。 你係學少林功夫嘛，你就應該係弘揚少林武術噶啦。佢、唔理身邊人嘅感受噶，佢就一路再覺得我做呢樣嘢就最啱噶啦。咁但係佢就一路有少少忽略咗身邊嗰啲人。好彩嘅係佢嗰啲師兄弟咧，全部人都輾轉，咦，我呢樣嘢我都翻咗嚟咯，佢都一齊去打足球咯。但係阿梅咧就係、其中一個可以話係受害者嚟嘅。但係到最後阿梅嘅不離不棄咧、到最後亦都係，咦，佢發現咗一啲嘢，雖然唔係話好明顯噶、但係喺佢嗰個角色度其實有一樣咁樣嘅少少 hidden 咗嘅嘢嘅一個咁樣嘅改變。咯，即系呢个就系我自己睇过戏其中一样嘢，我有一个少少嘅感动喺嗰个位咯。嗱，我唔系话呢个问题就已经解决晒所有嘢，哎呀，我哋见到呢个角色就有改变啦咁样。但系好明显咧，嗰个编剧喺谂成个戏嘅时候咧，都唔系话诶就咁一只波牛，然之后佢系净系少林功夫，然之后一路去打波打波赢咗耶咁样完咗咯。即系所以嗰条所谓嘅爱情线呢条咁样嘅副线咧，其实到最后系令我哋见到体会到呢个角色其实佢有一个少少嘅 flaw 嘅。有一個少少嘅我哋嗰個所謂嘅 tragic flaw 啊，當然呢個唔係一個 tragedy 啦，但係我哋講戲劇理論入面就係所有嗰啲主角都總有一啲少少咁樣嘅瑕疵，而呢個瑕疵亦都係令到佢個角色嘅某啲問題嘅產生啊嘛。咁到最後佢嗰個問題就係、咦，佢贏唔到嗰場波啊？點解佢贏唔到嗰場波？就係、佢根本就係一路係咁就咁打，乜都唔理，而到最後佢配合埋阿梅就贏咗嗰場波啊嘛。所以呢度係一個咁少少嘅位咯，我覺得 係即係盡俾佢做啦，即係其實都始終係啊。不過有少奇怪就係啦。即系嗱，周星驰佢之前嗰啲戏咧，其实好多都系佢自己系做嗰个咧，由本身好少人物啦，好跌到谷底啦，即系无论苏乞衣啊、济公啊嗰啲啦，咁慢慢就佢自己改变咗，佢得到一啲嘢，自己改变咗自己。咁、但系佢做嗰啲戏咧，又攞唔到男主角嘅，但反而呢一套咧，其实佢个角色相对上咧系冇乜，系平面啲嘅时候咧，反而佢系攞咗个最佳男主角嘅。咁 我都有啲唔明 啊。所以其实我啊想系问下，究竟嗱依家嗰个戏，我觉得啦。主角的改變不是真的很大的，可能剛才阿初講了其中一點，他有些轉變，但是在整個戲裡面那個是很 hidden 或者一個不是那麼重要的事件裡面，但是我哋系咪真系一定要嗰个主角一个好大嘅改变，咁样先至系嗰个剧本为之好咧？即系反而系问翻，究竟我哋本身去讲主角嗰个改变系好紧要嘅嗰样嘢，系唔系一定要系咁样咯？ 我笼统咁样答你就系咯。即係最簡單嘅答案就係咯，即係呢個亦都係點解就係我頭先話，呢個喜劇就係呢啲位好難爭嗰個最佳電影啊、最佳劇本啊、最佳男主角，點解會特別難爭啊？就係因為嗰個角色個深度自然係軟弱咗啊嘛。即係如果你一個好嘅戲，通常就係、我要見到呢一個跌宕，我要見到佢又咁樣乜乜，所以喺理論上個答案一定係係嘅。但系呢样嘢亦都唔至于话，你冇呢样嘢咧，个戏就完全崩溃啦，唔得啦。咁而家少林足球就系一个好嘅例子啦。但系你如果调翻转头，我哋头先讨论嗰个位就系话，佢攞咗最佳男主角当时，咁好可能一定唔系啊，我只不过系咁讲噶咋，好可能当时啲对手真系太差咯，但系一定唔系噶，即系点解佢会攞咗嗰个男主角 咧？我嘅睇法咧就系、是，我会谂系咪一定主角要？我怀疑咧呢个戏佢嗰个所谓嘅主线啊。其实唔系讲一个人啊，而系佢就系想讲呢一个弘扬少林武功，要 combine 埋足球呢一样嘢嘅，呢、个先系佢真系最主题要讲嘅嘢嘅时候，咁变咗周星驰呢个角色咧，佢未必需要系经历咁多，因为佢个主线唔系喺佢呢个人物上面啊。即系呢个戏唔系主要想讲佢嘅故事嘅时候咧，而系讲呢一班人嘅故事嘅时候咧，咁可能又唔系咁影响成个戏嘅嗰个所谓嘅完整性嘅。即系我唔知道会唔会可以从呢个角度去睇，而觉得点解周星驰佢会喺呢个戏，佢好似自己冇咩改变，但系佢又有佢嘅演绎。而我你问我，我都觉得佢演得好好喎，真系。 系 咁嘅情况之下，因为佢发挥咗佢嘅作用啊，转一个角度，成件事就系要讲呢对少林功点样加入足球，然之后系可以成功弘扬到嘅。咁嘅时候咧，佢又做咗佢嘅应该要做嘅嘢。佢嗰、角色虽然你好似睇好单面咁样啦，但系当佢影响紧唔同人嘅时候咧，佢推紧呢件所谓主要嘅事咧，咁其实佢系有一个最大嘅作用喺度嘅。可能如果从呢个角度睇，会唔会系可以避开咗嗰样就系、所谓佢系冇经历，佢自己嗰改变唔够大嗰样嘢？ 我解答唔到啊，因为另外一个方面我睇嘅时候咧，即、就、系、是、你谂下点解我哋话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啊，或者嗰个戏系。 悲情劇會容易攞啲，係因為嗰個演員相對地嗰個發揮嘅空間會大啲嘅，即 係 佢可以做嘢多啲啊嘛。因為而家周星馳喺呢個戲入邊嗰個角色其實係平面啲噶嘛，但係呢個平面啲代唔代表就冇難度咧？第一唔係啦，第二好簡單啫嘛，即係我哋最簡單一個比喻就係話呢個角色揾第二個人做得好唔好咧？做唔做到呢一個咁嘅效果出嚟呢？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我覺得幾值得討論嘅位，去討論所謂嘅演技啊。咁當然啦，呢個角色擺到明係度身訂做㗎啦，係咪？我哋唔需要去討論呢個問題。而周星馳喺做呢樣嘢嘅時候，佢做得好好嘛。而喜劇亦都有喜劇嘅技巧。當然啦，可能有某一啲演員啊，或者受表演訓練嘅人就會唔同意，因為到最後表演係表演，演技係演技，應該係好接近。但係喜劇的而且確有啲做戲做得好嘅人，可能佢做喜劇做得差嘅，又或者有啲做喜劇做得好嘅，你試下叫佢做悲情劇啊，你又會未必得。所以喺呢一個層面，佢嗰個演出好咧，導致佢到最後攞呢個最佳男主角咧，我認為係無可厚非嘅。咁但係的而且確本身喜劇要攞最佳男主角啊，真係特別難嘅咯。 喂，嗱，我肯定嗰一年咧，佢首先就係一個對手先啦。頭先你話唔夠嘅，因為男人四十嘅係啊張學友啦，咁啊絕對唔係一個弱嘅對手先啦。首先咁。而男人四十嗰个角色，佢系好多跌档啦，亦都咁，但系周星驰都可以攞到。 唔系有阵时，有阵时呢啲位真系我唔知点讲啊！比赛嘅嘢真系，好似话我哋。啱嘅， 亦都我相信咧，系整体个戏咧个成绩好，亦都观众好接受、好中意嘅时候咧，你自然咧你会投票俾佢个意欲咧，亦都系会多咗嘅。呢个亦都系好主观嘅有阵时。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咁啱又講起比賽啊嘛，即係我又想發下牢騷。今年呢個香港舞台劇頒獎典禮咧，有一個好得意嘅提名啊，唔係一個係兩個，就係最佳男主角同埋最佳男配角。同一套戏、 哦啊， 同一套戏提名咗有一個角色咧，就提名最佳男主角；有一個角色咧就提名最佳男配角。嗰套係咩咧？係野豬。今日提名最佳男主角係邊個咧？係陳永泉。就是、提名最佳男主角。咁呢個最佳男配角提名係邊個咧？係陳康。咁但係呢個戲呢，因為我哋喺我哋節目都有睇過， 就係同 同莊門岩一齊講過。咁啊，我唔能夠代表莊門岩講任何嘢，我而家完全係代表我本人嘅立場。嗰、那個戲嘅主角點會係陳永泉嗰個教授嗰、那個角色？ 我嘗試了解過嘅，咁我聽翻嚟咧就好似係唔關劇協事嘅，係因為似乎係個製作單位本身填嘅問題上去填嘅時候咧，係填錯咗， 好似咪填咗 呢個呢個我都好似同阿莊明啊，我係老屈啊，莊明 啊， 老屈嚟傾曬，因為我同阿 Cancer 咧 係 傾過一樣嘢，都將我兩個圍埋。嗰、那個戲個主角點會唔係嗰個陳康嗰個 尤其是咧，大家都知道啦，呢一個戲今次係重演啦、 啊， 第一次演嘅時候咧係有黃子華做嘅，而當時個海報好明顯咧，都係得黃子華一個人嘅樣嘅啫。 因為到最後我同莊文傾完都係點解會咁啊？點解會有咁嘅決定啊？因為個戲入邊有某啲決定好明顯，製作單位係咦嗰、那個似係主角，但係你喐唔到嘅，因為劇本定咗、 啊， 你走唔甩嘅。但係就有個咁嘅位啦。所以有陣時呢啲咁嘅比賽咧，即係你睇下邊個係評審嘅咋，睇下邊啲人投票，睇下嗰啲係點搞嘅啫，即係都唔係100%就係代表一個好有公信力，就係佢嗰個就係王道啦，即係都唔係咁樣。所以即係講翻少林足球點解佢嗰個位當日天時地利人和咯， 真 係 真係確實 係。就係、是、之前阿邵音音啊，音音姐話齋睇邊個 friend 多啲咩？ 嗱呢樣嘢咧，我就覺得亦都唔完全係嘅，即係我反而真係覺得咧，當你成套戲，因為確實你整體個戲咧本身係好嘅時候咧，你投票嘅時候咧，你就自然咧你都係會諗起呢套戲噶。如果你套戲就算佢演得好，除非真係好出色啦，如果唔係咧，整體嗰套戲大家唔係特別中意嘅時候，你就會冇咁想俾佢。即系呢个系，即系始终呢啲颁奖礼，呢个艺术上面嘅奖项啦，即系唔系可以计数咁样，系确实系有啲主观嘅因素嘅，咁所以都亦都系真系天时地利人和啦。你成个戏你夹埋，系咪可以做到一个咁整体一个好嘅成绩咧？真有阵时唔系你一个人嘅可以决定到噶嘛。 但整體嚟講，成個少林足球，我覺得係編導演都係俱佳嘅。就算係我哋齋係講個劇本，真係馮志頭先都講啦，真係好工整嘅。其實成件事咧，即係特別係頭先我哋講話加翻個場戲咧，你睇翻係環環緊扣，一步一步咁推向佢要做一樣嘢，而且每場都有驚喜嘅。呢個係好難嘅。 同埋我覺得你用工整咧，其實係貶低咗佢少少啊，因為咧，因為佢其實係有好多火花喺裡面嘅呢一個劇咧，佢金句大家知道好多啦，已經。咁頭先我講過一啲位啦，就係嗰啲叫意料之外嘅位，但係情理之內嘅位咧，咁亦都唔少噶。咁佢用一啲所謂嘅首尾呼應嘅一啲處理咧，亦都你再再見到嘅，即係無論去到鞋啦，我一開始講嗰個隻腳擺喺佢個頭上面啦，呢啲佢前前後後都會呼應到嘅細節咧，其實佢都用得好相當之唔錯噶。所以我覺得呢個戲係工整係即係唔夠啊，佢係其實係 因為我哋講工整嘅時候，其實我哋等人哋完成咗翻嚟，我哋再 fit in 翻去嗰个所谓嘅 theory 入边去讲佢工整嘛。咁、 okay, 但系当然佢一定要话好好先至得啦。即系只不过系即系好似喺度自己，我哋自己赚紧自己咁。即系如果我哋嗰个理论系讲得啱嘅，即系大部分好嘅戏应该都某程度上 fit in 翻呢个咁样嘅基本架构。基本架構啫，唔係話要完全 fit in 嘅。咁但係呢一個就係我哋喺呢度就見到，其實嗰樣嘢係真係 work 係有佢嘅原因嘅咯。係 咁啊，最後我哋又即係表揚翻呢個編劇啦，周星馳同埋曾錦昌咁帶咗一個好好嘅戲、好好嘅劇本俾我哋少林足球。咁啊，歡樂嘅時光啊，過得特別快啊，又係時候啊，講拜拜。 拜拜。 咁啊，今晚嘅一劇之本又去到尾聲啦。咁啊，送首歌俾大家啦。咁啊，不過之前咧，我哋又可以。又預告一下我哋之後講乜嘢嘅劇本喎？ 講咩啊？ 講咩劇本好啊？我哋下次講翻個經典嘅劇本好冇？ 好， 一個經典。不過呢個劇本咧，就近排咧又擺咗上香港嘅舞台，係啦，就係、是《All My Sons》，都是我的孩子，就係、是、由香港戲劇協會啱啱我哋都討論緊啊劇協嘅一啲事啦。咁啊，由佢哋去製作嘅一個舞台劇，咁有King Sir啊、鍾景輝咁啊做主角，哇！我話佢係主角，係啦。咁啊，到時係唔係咧？咁啊，下一集翻嚟就再揭曉啦。 好。 All My Sons， 大家可以去圖書館都好容易揾到個劇本啦，好經典嘅 Alpha Miller 嘅劇本係啦。咁啊，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就再同大家見面啦吧，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